这里是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进行的是爵士年代，这个是谈美国20年代以及在欧洲一样兴起的爵士风潮。那么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谈这一个爵士年代。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聊的是爵士年代的兴起以及爵士音乐背后的文化元素，而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描述爵士年代的一本文学巨著《大亨小传》。而我们下两个礼拜呢，则是谈爵士乐这一个音乐乐种是如何影响到了古典音乐，以至于欧洲很大量的音乐都开始掺杂进了爵士乐的一个元素。而这些大音乐家呢，其实在古典音乐史上头都是有口碑，并且是被人推崇敬重的，可是不约而同的都发现了爵士乐的魅力。所以我们下两个礼拜呢，就来聆听这些音乐家他们怎么在古典音乐当中放进爵士乐的元素。而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最具有代表性描述爵士年代的文学作品《大亨小传》。大亨小传呢，其实它的书名原本是叫做《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于1925年，的确正是爵士年代的一个高峰点。作家名字叫做费兹杰罗，那么他呢描述的就是1920年代的纽约市和长岛，以这一个地域为背景来描述这个爵士年代的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在聊爵士乐的历史的时候，也有谈到了爵士乐是怎么从美国南部而后挺进到芝加哥，并且在纽约生根，以至于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当时爵士年代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歌手乐手，他们都有在纽约表演的经验。那么我们当然在谈到古典音乐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聊在纽约的这些爵士乐的音乐氛围，也是让欧洲很多音乐家都想要去顶礼膜拜的。因此呢，他们在纽约聆听这些音乐之后，又再把爵士乐带给他们的印象感动带回了欧洲去。所以呢，当时就有这么多的古典音乐纷纷把爵士乐的风格放进了作品当中。所以呢，费兹杰罗他把大亨小传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放在纽约市和长岛，的确蛮符合美国爵士时代的象征。那么这个作品呢，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描述主人翁盖茨比他对于女主角黛西的执着以及不放弃的一种追求。可是呢，盖茨比他喜欢黛西背后掺杂了非常多的象征因素，最主要的一个象征就是对于奢华和上流社会的一个眷恋。不过呢，在这个看起来是爱情作品的这一个文学作品当中呢，费兹杰罗也探讨了20年代很多的堕落腐败的问题，还有呢社会巨变之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罪恶，那其实都是影射着被称之为咆哮的20年代的美国社会。所以呢，其实多少有着一种讽刺美国梦的一个提醒。不过呢，我们要是知道在大亨小传当中的那个盖茨比，其实也是费兹杰罗自己个人自传的一个小小的影射，你就知道其实费兹杰罗他在一个文学界当中那么的引人注意并且引人争论，其实好像他批判的这一个环境和对象呢，最终 他自己也成为那样子的人。好，这个其实就是在谈到大亨小传跟费兹杰罗，我们发现中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那背后的因素。我们今天听的呢都是一些爵士乐啊。那么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就来讲大亨小传这个故事。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亨小传这部文学作品，它的背景是放在1922年，当时它的主角人物是居住在长岛，然后呢他就把美国咆哮的20年代 置放在这个文学作品的背景当中，但是他多多少少用了一点社会批判的角度。因为在20年代呢，美国的经济飞速的发展，所以呢除了流行音乐爵士乐之外呢，还有很多轻佻的文化，并且呢贩卖私酒。那么其实贩卖私酒会出现也是因为禁酒令，而这个禁酒令呢被誉为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人设计的一个不良制度，因为他忽视了一般人生活当中最基本的需要。那么这些人有需要，但是却又被禁止买酒，他们只好去买私酒，于是就造成了黑道跟私酒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联，当然也就造成了很高的犯罪率。那么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在大亨小传这个作品当中刻画出来，而菲茨杰罗就用一个非常传神的人物，就是盖茨比。他把盖茨比刻画就是典型的在20年代当中一个想要寻找到奢华跟上流社会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人，那么他用了很多不当的手段让自己达到了这一个社会地位。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简单的细节，譬如说像汽车的描述，或者是描述这盖茨比呢其实是一个卖私酒的人，这些呢细节的叙述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呢会感觉那一个时代不是只是一个遥远的20年代，那个时代当中的那些人物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也有出现。那菲茨杰罗他为什么会选择长岛呢？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就曾经在这个长岛的宴会当中参与过，因此呢就对那个地景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这个地景也给了他很大的灵感。菲茨杰罗其实他的背景跟盖茨比很多地方蛮类似的，譬如说他自己本身是明尼苏达人，和尼克一样读常春藤盟校，然后呢大学是普林斯顿大学。菲茨杰罗也和盖茨比有一点类似的，就是他在随军驻扎的时候坠入爱河，所以呢他非常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恋人，因为他爱上的是富家女，结果当然那个富家女最终没有选择他，而菲茨杰罗就为这个缘故耿耿于怀一辈子。后来菲茨杰罗他在军队当中担任少尉，驻扎在阿拉巴马蒙特哥马利的谢尔丹营，他在那里再度认识了一个富家女，那个富家女仅只17岁，但是菲茨杰罗他自己地位低微，所以就被对方的父亲严辞拒绝。那么菲茨杰罗呢这个耿耿于怀一辈子的这一个事情呢，到了22岁的时候再度重复发生，因为他再度和年仅17岁的风流少女塞尔相恋，而塞尔呢是一个拜金女，贪图享乐，所以他多次悔婚，因为他觉得菲茨杰罗不够有钱，最终终于他得到了菲茨杰罗的这一个承诺了之后呢，他选择嫁给菲茨杰罗。可是婚后他一直就是疯狂的购物，贪图荣华富贵，所以让菲茨杰罗呢一直就穷困潦倒。因为菲茨杰罗几乎所有赚来的钱都拿来挥霍在他们婚姻生活当中必须要经营的一个奢华生活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从大亨小传当中的那些故事还有那些人物感觉好像是菲茨杰罗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缩影。好，我们先再来听一段音乐。 I heard he sang a good song. I heard he had a style. And

奢华的这种时尚。好，这是20年代，好像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努力追求的。可是呢，却又从他对盖茨比的一个同情理解当中可以感受出来，其实这也是菲茨杰洛非常爱慕的一个人生，就是用尽上流社会，好，那钱多的花不完，然后所有的人呢都非常的尊敬，因为他只要挥手就是钱就出去了，所以呢就拥有像流水席一般的这么多的朋友愿意涌进他的宴会的场所当中去，仅只是为了要一睹菲兹杰罗笔下的那个盖茨比一面。那这其实都是菲兹杰罗他自己个人对于他的人生既憧憬同时又有着一个批判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矛盾性。所以这也是我刚才前面聊的，我们在看《大亨小传》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能够跟作者菲兹杰罗分开的。那么《大亨小传》的内容就是发生在1922年夏天，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一次大战又退伍的一个年轻人，名字叫做尼克，他呢从中西部来到纽约，那么他呢也开始想要过这种炒股票的生活，因为他听说纽约是一个发财之地，所以呢他到了纽约之后就在长岛的西软村租了一个小屋。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跟盖茨比成为邻居，他已经风闻了很多盖茨比的这些传奇的故事，所以盖茨比当时呢在尼克的心中就是一个神秘的百万富翁，经常举办豪华宴会，可是很少在宴会当中出头露面。很多人都觉得被盖茨比邀请去到盖茨比的这个庄严去参与这个宴会是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荣幸。尼克呢没有想到他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跟盖茨比成为好朋友，关键是女主角黛西跟尼克是亲戚，她是尼克的表妹，而表妹黛西呢那时候已经结婚了，丈夫名字叫做汤姆。然后呢黛西他们夫妻呢就把尼克介绍给黛西很好的一个朋友，名字叫做贝克。那贝克小姐呢她呢是非常有魅力但是却很喜欢八卦的一个高尔夫球手。好，那么当时呢尼克觉得或者跟贝克小姐发展出一种情侣的关系有可能帮助他平步青云。好，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了贝克呢是一个很喜欢八卦的女人，所以呢是从这一个贝克的口中告诉了尼克说其实你的表妹黛西过得并不是很幸福，因为她的丈夫汤姆有外遇，那个外遇的女人名字叫做莫尔特，住在灰烬谷。那么灰烬谷其实是一个类似贫民窟的地方，它是在西软村和纽约城之间，是一个工业垃圾场。也就是说显然汤姆他运用他自己的一个社会地位和有钱有权的这一个社会的这一个优势呢，他可以说是介入了一个贫困人家的婚姻生活，而他很清楚知道现在他所介入的这个婚姻生活那一个女人莫特是绝对不会拒绝他而且不会让他情感受伤的，因为莫特他们就是住在贫民窟的一对没钱没权势的夫妻。所以呢汤姆他的这一个外遇呢并没有真正的情感在当中，纯粹就只是喜欢玩票，喜欢有着一些感官的肉欲的一些享受而已。所以呢汤姆呢就曾经就当着尼克的面曾经在愤怒当中就打了莫特，你就可以知道他会这样的挥手打人，就多多少可以看出来汤姆对莫特其实就是一种情欲的玩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感情在当中。好，那可是问题是黛比这个尼克的表妹她到底知不知道汤姆跟 情人之间的这一种关系呢？好，那我们稍待片刻，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回来谈大亨小传。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boy,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Keep you 欢迎你回到 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了在大亨小传这个文学作品当中，男主角也就是叙述者尼克呢，他自己也不曾料到他竟然跟盖茨比会成为好朋友，而且盖茨比是主动性的邀他要成为好朋友。那么关键就是在盖茨比和黛西曾经有过的一个过去的往事啊。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尼克他就非常意外的，他就收到了盖茨比的邀请，还邀他到盖茨比的宴会。那么尼克呢，他是来自美国的中西部的啊，所以他初到纽约其实也没有什么人脉，除了他的表妹黛西之外，其实他也没有认识什么人。他哪会想到赫赫有名的盖茨比竟然会发邀请函给他？然后呢，他也在宴会当中碰到了贝克小姐，就是那个八卦王。然后呢，他终于见到了盖茨比，他就发现盖茨比竟然在第一次大战当中的时候是跟他在同一个师服役。可是问题是盖茨比为什么会想要去找到尼克呢？因为盖茨比他是活在上流社会啊，他呢每一次宴客的时候真的哇，就是人群蜂拥而至，而且大家都大吃大喝，尽情的跳舞玩乐。可是呢，盖茨比很少现身，而他好像有挥霍不完的钱，可以让人到宴会当中来做这样子一个奢华的享受，而且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样子一个赫赫有名上流社会的盖茨比，按理来讲不可能记得住这一个曾经在同一个师当中的部队的同僚，终究部队当中这么多的人。其实盖茨比会找到尼克，当然跟另外一件事有关，是因为盖茨比他发现了尼克是黛西的表哥，于是呢他就发了邀请函请尼克到宴会上头来。那么尼克呢，他在这次宴会当中他终究见识到了盖茨比如此之奢华，加上八卦王贝克小姐也在这个宴会当中，于是他忍不住就跟贝克打听到底盖茨比是何许人物。那么从贝克小姐她的描述当中得知，盖茨比曾经在1917年和黛西坠入爱河，可是因为盖茨比随即要去从军，因此呢他曾经跟黛西两人之间山盟海誓，希望黛西等他回来，可是没有想到后来黛西在他当兵的时候嫁给了汤姆。那么当然黛西会选择嫁给汤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盖茨比的确跟黛西两人之间是清纯的恋爱，可是问题是黛西后来还是考虑到他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而盖茨比其实是一个穷小子，而黛西呢他所认识的汤姆呢跟他是门当户对，所以汤姆可以给他比较优渥的生活。所以当盖茨比退伍了之后，非常伤心的发现黛西早已是别人的妻子了，从此以后盖茨比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把黛西挽回，而且呢他也很清楚知道黛西会选择这个婚姻是因为他要稳定的经济生活，所以盖茨比他在退伍了之后就开始疯狂的让自己拥有非常庞大的金钱，跻身进上流社会。好，那么他跻身进上流社会用的方式是什么？他如何疯狂的赚钱呢？这个是等到后来汤姆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的。所以呢盖茨比他疯狂的赚钱这一件事情，费兹杰罗又影射到了20年代美国的发财梦。好，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 You and I must make a pact. We must bring salvation back. Where there is love, I'll be there. I'll reach out my hand to you. I'll have faith in all you do. Just call my name and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to comfort you, build my world of dreams around you. I'm so glad that I found you. I'll be there with a love so strong. I'll be your strength. I'll keep holding on, holding on. Let me fill your heart with joy. Togetherness is all I'm after. Just call my name and I'll be there. Around you, I'm so glad that I found you. I'll be there with a love so strong. I'll be your strength. You know, I'll keep holding on. I'll keep holding on. So let me feel your heart with joy and laughter. Togetherness is all I'm after. Just call my name and I'll be there. Just call my name. I'll be there. tears. Here am I encased inside a hollow shell. Life began, then was done. Now I stare into a cold and empty well. The many sounds that beat our ears, the sights our eyes behold, will open up our merging hearts and feed our empty souls. I believe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it'll be forever. per noi verrà la libertà di amarci qui senza limiti. E fiorirà il sogno a non negato, si svelerà l'amor gelato ormai. Un giorno sai, per vivere la vita che ci sfugge qui.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这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爵士年代，我们用综合的方式把文学音乐全部都交织在一起。20年代是美国的咆哮年代，也是爵士乐疯狂的风靡影响全世界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第一次呢就来聊爵士乐它的发展成型的过程，以及在20年代的影响力。那么今天呢就来谈一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大亨小传》，因为它笔下的世界正好就是美国的20年代，是爵士乐的时代。那么再下来两次呢，我们将会来介绍爵士音乐进到了欧洲之后如何影响欧洲的音乐家，在他们的古典音乐当中放进爵士的元素。这是我们这一个月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而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大亨小传》。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了从一个叙述者尼克他的角度，他是怎么看盖茨比和黛西他们之间的故事的。盖茨比呢主动跟尼克之间发生一个算是非常亲密的关系，背后的元素是因为盖茨比发现了 黛西是尼克的表妹。那么黛西呢，她嫁入豪门，而她自己本身也曾经是在上流社会当中，所以盖茨比她的初恋到最终梦碎了。好，她发现黛西嫁给了别人之后，盖茨比就知道了她一定要成为上流社会的人，因为她要把黛西给挽回过来。所以那一个清纯的爱恋，那一个美好的恋爱心境呢，就在盖茨比的心中跟发财做了连结。这就是盖茨比的大梦，他要把他青春爱恋挽回过来，而挽回的方式就是让自己非常的有钱。这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矛盾的情感。那么盖茨比呢，他自己也不晓得他自己发生了这样子的连结，所以呢在文学作品当中有一段时间就描述了盖茨比他是怎么样发财致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卖私酒，而且呢他因为卖私酒也跟黑道有非常多的往来，那所以呢他是用这个方式赚取了非常庞大的收入。可是他呢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当时禁酒令的缘故，卖私酒是违法的，所以这是一个台面下的事情。而在台面上头呢，盖茨比营造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奢华非常有钱，而且常常开宴会开 party， 然后呢宴会 party 都是哇酒尽情喝舞尽情跳，大吃大喝，完全不用考虑经费的。那么这个其实对长岛那边的居民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而盖茨比也因此成为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盖茨比在和尼克变成了是好朋友之后，他就告诉了尼克他内心深处的这一个永恒的爱恋，所以呢他就拜托尼克帮助他们有一次碰面的机会。于是尼克呢就邀请了黛西到尼克家中喝茶，因为他们终究是表兄妹嘛，所以邀请喝茶这件事情好像也无可厚非。可是呢尼克没有让黛西知道那一天盖茨比将会到场，所以黛西是在毫无准备之下就见到了盖茨比。而盖茨比呢出现的时候，当然已经让黛西看到他是一个上流人物，而且呢就是那个赫赫有名宴会当中的那一个盖茨比，所以他们两人立刻重温旧情，于是他们就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关系。那么他们偷偷的约会，尼克常常是他们的一个算是遮掩。那么当然呢黛西她的丈夫汤姆不是也是有外遇吗？就是用权势去压迫了住在这一个垃圾场贫民窟的一对夫妻。那汤姆尽管有这样子恶劣的行径，可是问题是汤姆却也仍旧不能够忍受他的太太有外遇，所以汤姆后来发现盖茨比跟他的太太可能也发展了婚外的情感关系之后，汤姆就决定要介入插手了。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Tonight, young man, completely.You give your love so sweetly tonight. The light of love is in your eyes. But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Is this aJust a moment's pleasure. Can I believe the magic of your side?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黛西的丈夫汤姆尽管自己有外遇，但是他无法忍受他的太太有外遇。那么当然在美国20年代那个时候，男性沙文主义还是非常的强的，所以他对于妻子出轨非常的愤怒。于是呢，汤姆有一天就用一种强迫的方式逼迫所有的人全往纽约市在非常昂贵的广场酒店的套房里头，他决定要跟盖茨比摊牌。然后呢，他就直接告诉盖茨比说他和黛西两人之间的爱是盖茨比绝对不能够领悟的。那他跟黛西之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深刻的爱呢？好，当然不见然。可是黛西非常需要汤姆，这是真的，因为 黛西已经没有办法适应贫困的生活了，而现在黛西可以跟盖茨比两人之间产生新的情愫，是因为盖茨比可以给黛西非常优渥的生活。所以事实上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爱情这一刻都是完全不单纯，都绝对是跟金钱有关的。可是盖茨比他当然不晓得他自己已经把情感跟上流社会的生活做了非常密切的关联，他自己并不知道，因此他一直觉得他是在场当中最清纯而且最拥有梦想的一个人，因为他守住了他第一次初恋，而且守住了这一个爱情放在心中，好，他要把这一个爱情重新的来实现。汤姆当然嘲笑了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同时呢还嘲笑了盖茨比他的钱得来是不正当的，他也不过就是在这个黑道当中混出来的一个名堂，不是他们所谓的上流社会。所以也讲了，盖茨比你不仅不能够理解汤姆和黛西之间的情感，你也不能够理解汤姆和黛西上流社会的生活，因为不管盖茨比怎么努力，汤姆都认为盖茨比是不可能进到上流社会的，因为他出身下流。好，这就是当时汤姆对盖茨比的一个嘲笑。那么当然呢，这一场这个对视呢一定是气氛非常的不好，然后大家又喝了一点酒，而黛西呢尤其是难受，因为她夹在两个男人当中，事实上她除了过好的生活，她其实也不晓得这两个男人她敢选哪一个。所以她没有办法按照盖茨比所期待的在这一个场合当中承诺她和盖茨比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感情，黛西只能讲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呢黛西就吵着要回家了。好，那么悲剧就发生在这一个回家的过程，他们呢就开车。好，当时呢因为这个黛西状况非常的不好，所以呢盖茨比就赶快冲出来护卫着黛西，因此呢变成盖茨比和黛西是坐一辆车，于是呢这个汤姆呢是跟尼克坐另外一辆车。结果他们一样的，他们要回家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灰烬谷，好，也就是那个工业区的一个垃圾场。好，我们都知道汤姆的情妇莫特尔是住在那里的。那么事实上呢，当时因为整个情况混乱之下，盖茨比要护卫黛西，所以呢事实上盖茨比他和黛西坐的车子是汤姆的车子。那么而且呢黛西因为情感非常的混乱，情绪很激动，所以是黛西在开车，而盖茨比呢紧急的上了车护卫黛西回家，所以变成是盖茨比和黛西一起开着汤姆的车回家。而路过灰烬谷的时候，不幸就是发生在这里，因为远远的汤姆的情妇莫特尔他看到车子的时候，他以为汤姆来了，所以他要出来迎接汤姆，非常的开心。他哪知道那时候其实黛西情绪激动，而且又喝了酒，所以汤姆的情妇莫特尔呢就在这一次的这个开车飞逐的过程当中呢被撞死了。再下来情况就很难收拾，悲剧接二连三的发生。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In smoke when you left, oh, can't you see? You stole the very heart of me. I could never touch your distant soul. Never move a heart so cold. So I'm burning all my hope for this shattered love. I screamed, I cried, I called your name. All my crying was in vain. Love disappeared without a trace. I dream at night, I see her face. I could never touch your distant soul. Never move a heart so cold. So I'm burning all my hope for this shattered love. I've ripped your picture. 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菲茨杰罗他在大亨小传当中所描述的盖茨比是非常灵活灵现的一个人物，而且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也会把盖茨比变成是一个象征人物，当我们讲到这个人好像盖茨比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这个人非常会扎大钱，好，非常阔气海派，非常的富有，非常的上流社会，但是呢却是非法得到这么多的金钱，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那么盖茨比呢虽然是灵活灵现的一个人物，但是菲茨杰罗刻画黛西的丈夫 汤姆也刻画得很传神。简单来讲，汤姆就是一个活在上流社会，含着金汤匙出生，完全不能够同情下层社会的民间疾苦的一个人。对他来讲，有钱跟没钱就是阶级的划分，而他觉得盖茨比永远不可能跟他平起平坐，盖茨比是一个下流社会的人。那么汤姆呢，他更可恶的就是他会运用他自己的财势权力去压榨下层社会的人，譬如说他的情妇。他的情妇这一家在文学作品当中其实就描述了，他们会住在灰烬谷，就知道他们是没有什么钱的。汤姆他当然不可能毁掉自己的婚姻，所以他对他的情妇莫特尔呢，也不过就是玩弄玩弄而已。而莫特尔有没有可能得到汤姆的真心呢？当然也不可能。那莫特尔有没有可能被甩掉呢？很有可能，因为汤姆呢玩腻了，他可以再换一个。所以汤姆其实根本就完全是在欺负住在贫民窟当中的这一对夫妻。偏偏他的情妇莫特尔是如此之认真，所以那天晚上远远的看到了汤姆的车子，他以为是他的情人汤姆在车里头，于是他就出来很高兴的招手。因为往常他这样招手呢，汤姆就会把车子停下来，然后会跟他幽会，所以他也就这样招手了，然后呢走到马路中间，就没有想到汤姆的这个车子竟然飞车而去，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立刻就把他给撞翻了，所以他是当场就死亡了。那么当时呢，车子开得很快，瞬间就又往前开走了，所以所有的人唯一知道的就是那是汤姆的车子。可是我们当然都知道汤姆在这个长岛呢是如此之有名，而且呢这个那个莫特他们这个家庭呢，汤姆也砸了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莫特的丈夫他心里头有非常多的愤怒，可是他却也找不到什么管道可以真正的跟汤姆之间摊牌，谈这一个汤姆其实从头到尾都欺负了他们这样子的一桩事情。可是呢，汤姆因为他心中对盖茨比有怀怨，他觉得这个盖茨比抢了他的黛西，所以呢他就刻意放出来了情报，告诉莫特尔他的丈夫，就是跟那个丈夫讲说，杀死你太太莫特尔的其实是盖茨比，当时开车的人是盖茨比。那我们都知道莫特尔的丈夫呢，他其实当然对汤姆是敢怒不敢言，但是盖茨比可没有施任何的恩惠给他，他对盖茨比是没有任何的情分，所以他当然敢对盖茨比怎么样了。而事实上呢，汤姆所讲的这个情报也是错误的，因为当天其实真的开车的人是黛西，后来撞死了人闯了祸之后，是盖茨比主动出来跟黛西讲说，你千万不要说是你开的，你就说是我开的。他想要袒护黛西，想要把这个黛西的这个名誉给保全，因为终究是撞死了一个人，再下来不晓得能不能用钱摆平，其实很难说，所以当时就已经跟黛西讲好了，你绝对要讲是我开的车。所以呢，就误打误撞的，明明是黛西在开车，可是最后莫特尔的丈夫却认为其实就是盖茨比开的车，所以呢他在一怒之下，于是他就潜到了盖茨比的豪宅当中，开枪行凶，随后自尽。所以盖茨比他是死在游泳池里头，当时盖茨比正在游泳。然后呢，盖茨比死了之后，后来等到举办丧礼的时候，尼克才发现举行宴会的时候人山人海，等到举行丧礼的时候没有人出席，当然黛西也没有出席，所以尼克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真是看尽了人情冷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讲说菲茨杰罗他的大亨小传固然有他自己各色，但他的确也在批判20年代爵士年代这一个发财梦对美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cerca, mírate en los ojos, vete junto a mí. Piensa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Perderte, perderte después. 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亨小传》当中的盖茨比呢，比较上来讲，让我们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对他有那么一点同情。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对黛西的那一种执着。可是呢，他的那个执着背后却又必须要把爱情跟上流社会中间是一个等号的关系，这其实也说明了他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忘怀他跟黛西的初恋。而黛西既然 选择走上流社会的路，他只好让自己也走进上流社会。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矛盾情节呢，会让我们对他多少有点同情。可是汤姆我们就比较难同情，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混蛋。好，而尼克呢，在这整个的事件当中，他后来也看见了盖茨比，好像是20年代所有追逐发财的梦，物质欲望如此之强烈，想尽办法要去求取这个钱财。在这个背后，他觉得盖茨比还是他所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保有一点纯情的，所以尼克呢，他后来对盖茨比充满了同情。这故事当中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是让人颇心痛的，因为盖茨比呢，他一直一厢情愿的认为黛西闯了祸之后，黛西会答应他赶快逃离他和汤姆的家，跟盖茨比远走高飞。当时盖茨比的确他设计的想法是赶快带着这个黛西，在还没有这个察觉到底是谁开车撞死了人的情况之下，赶快先逃离，离开长岛。他相信他跟黛西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终究盖茨比他是一个已经有过一次经验，知道怎么重新开始的人。可是他这一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黛西根本就放弃不了上流社会，所以黛西没有要跟他走的意愿。那么当时呢盖茨比一边准备去游泳，一边还在心里头想着他在等电话，他在等黛西的那一通电话。那是一个暗号，那个电话一响，他就知道他要带着黛西赶快远走高飞了。他一边游泳的时候，他一边在等着这通电话，只是没有想到事实上最后电话响了，但是不是黛西打来的。而他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游泳的时候他被枪杀了，所以他是死在游泳池里头。那么大亨小传当中呢，最有名的就是妖药的街灯。那么因为盖茨比呢，他选择住的地方是可以遥遥看到黛西他们住的地方，所以呢对盖茨比来讲，当黛西所住的那个地方黄昏之后的那个街灯点燃，那个光芒就是盖茨比生命当中的梦想，是他想着他和黛西之间最清纯的那一段岁月。所以盖茨比常常就是喜欢在长岛上头去等候那个灯燃起来的时候闪现的那个光芒，而这个呢就变成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盖茨比内心深处那一个清纯的梦。所以这就是大亨小传呢会让人看了以后对盖茨比呢会有非常多矛盾的情感，也因为这个缘故，盖茨比就变得刻画的是如此之深刻而真实。那么这就是费兹杰罗他透过大亨小传所描述的美国20年代，一个爵士的时代，一个咆哮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追逐金钱充满社会犯罪的时代。那么这样子一个其实是不健康的时代，后来终结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那么这次的股票大崩盘产生出来的那个危机影响非常深远，但是也终究是终止了20年代出现的这一个不正常的奢华岁月。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等到经济大恐慌结束了之后，美国又进到了另外一个新的文化起点了。好，那么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谈美国的40年代50年代。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谈爵士时代，用文学作品来陈述呢大亨小传的，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就要一起来听欧洲的古典音乐当中的爵士元素了。好，在这里就先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这个话题，拜拜。The sun. it's hard to take courage in a world full of people. You can lose sight of it all in the darkness inside. You can make you feel so small.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re so beautiful. This world makes you crazy and you've taken all you can bear. You call me up because you know I'll be there. And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 call me up because you know.